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各位城寨的听众大家好，又到星期六晏昼城寨有乐的时间了。那这几天呢就突然间天气又转凉，又开始落番雨，那呢就都几容易病，那自己都病了一轮都没好返。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揀了一首都最近成日听的歌来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想起这首歌，那所以呢就开始找了之后呢就变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大家会听过这首歌，但是究竟哪个唱呢可能大家未必讲得出。其实它就是1981年无线一套的电视剧集《富贵荣华》的插曲。主唱的就是黄以嘉，这首歌就叫做《心事》。黄以嘉好像出过这个唱片，唱过这首歌之后就消失了。就这首歌收录的就是在他和汤静川在皇冠的一张唱片来的。就是这个据说就是一个民歌的歌手，然后呢就唱广东歌。那时候很多香港的女歌星都是唱民歌出身，然后呢就 One Hit Wonder， 即是 唱了一些家传户晓的歌，但也没有在这个音乐的专业里面去发展。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叫做寻人，就是去找回一些只是记得首歌又未必记得个人。究竟这个人去了哪里呢？咁黄以嘉呢一首歌，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嗰阵时香港嘅乐坛喺八十年代咧，系可以容纳嘅演绎嘅方法系好多种嘅。其实嗱，我介绍过，譬如卢冠廷啱喺美国翻嚟出第一只唱片《天鸟》嗰阵时，佢嘅唱法都好唔同啊。譬如同罗文嘅唱法又好唔同，罗文系郑少秋嗰种，即系咬字咬得好准好实。咁就卢冠廷嗰种就好似民歌，西方英文民歌的唱法。咁黄以嘉特别的地方咧，就是你听落好像有啲外省口音咁样嘅。点解？咁亦都系因为可能系唱民歌出身咁。但我记得我嗰阵时听佢首歌嗰阵时候，我成日谂，我眯埋只眼谂嗰阵时候，究竟呢个女士系咪一个鬼妹嚟嘅咧？咁样咁原来唔系，系一个电呢个大波浪头发嘅一个香港歌星咁样。咁喺八十年代嘅香港咧，是一个粗放成长的时代。什么叫粗放成长？就是你发展初期的那个流行工业开始起步发展的时候。早期五六十年代的就是很传统的流行文化来的。譬如我父母那代呢，他们是喜欢听一些的，譬如粤曲啦，譬如我妈妈很喜欢听徐柳仙啦、小明星啊，或者是红线女啊这样。咁就冇一個所謂都市文化嗰種嘅形態嘅。你睇嘅睇無線電視劇都好啦，嗰、那個年代七十年代嘅無線電視劇咧，其實係由話劇轉型過嚟嘅。所以你見到梁天啊、King Sir 啊、鐘景輝啊嗰啲，佢哋最初喺無線製作嘅電視劇咧，實際上係話劇將佢變咗做呢個電視劇。咁而喺流行音樂裏面咧，因為嗰陣時係草創期咧，反而咧好多人咧係可以咧係用唔同嘅途徑去加入去呢、這個即係樂壇嗰度，咁而唱片公司亦都好願意去試一啲嘅新人或者係新嘅唱法。咁嗱，之前我記得播過呢、這個電視劇嘅主題曲，林木咁樣，原來係新加坡人嚟嘅，咁就即係唱呢、這個《逼上梁山》咁，七十年代好流行嘅一首電視劇嘅主題曲。咁所以咧，有陣時你係好多年之後，你望翻轉頭先至發覺咧，原來香港嘅文化喺嗰個時代係好多元。我哋今日濫用咗一個字叫做包容或者寬容，其實嗰陣時真係好包容或者好寬容嘅。外國人唱廣東話又得 ，City Beat 啦，流行音樂，即係鬼佬唱廣東話嘅歌又得。民歌轉過去唱 Pop Music 又得。咁甚至有啲叫做城市民歌、校園民歌，譬如欧桂芬啊、叶元春啊、李炳文啊，乐队里面可能有啲好民歌色彩嘅欧新明啊等等。咁而黄以嘉，我觉得咧就系可以咁讲，今集里面即系呢个寻人里面咧，我最想知道究竟佢而家系点嘅咧咁。咁因为我自己嗰个年代系几中意呢一首嘅作品，咁就究竟喺八九十年代仲有边一首歌，大家系觉得想揾翻原唱嗰个人嘅咧？嗱，我第二首拣俾大家，你又睇下知唔知道佢而家喺边？ 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笑语点最满面，掩饰我泪痕。心里边实太乱，看似世界反转面。风雨中的自转，风雨中的斗转，我这晚脑海又重现。今晚风雨依然，孤单哭泣不眠，细雨里想当天。风雨中的自转，风雨中的斗转，我这晚脑海又重现。今晚风雨依然，孤单哭泣不眠，细雨里想当天。 大家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熟呢？把声很有 character， 不是梅艳芳，但是呢有少少好像女中豪杰梅艳芳那种的唱法。你可能会在卡拉 OK 刚刚流行的时候，在这个卡拉 OK 房里面唱过，甚至成日拿着个咪来唱。开估给大家，这首歌呢就是1988年一位女歌手叫做方丽莹的作品《伤感雨天》。我是说那首歌的唱歌人的声线是很有性格的，但是就也都真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其实那首歌就是在卡拉 OK 里面就都就是我自己去唱 K 的年代呢都是横扫的了。其实这一首《伤感雨天》，但是呢就很特别的，那个年代为什么这些歌会 hit 呢？除了提皮王以家的心事是因为电视剧啦，大家先至认识。但是伤感雨天就不是的。我觉得那时的音乐你留意一下，就是个歌词里面呢跟现在今日都是用白话文去写的歌词是有很大的分别。那时的歌词是直接和是简单的，我觉得。就是那种的感情的转折和表达呢，即系冇而家咁多嘅扭橋，我哋叫做咁嗱。呢一首歌咧，其實原曲就係黃莺莺唱嘅《只有分離》，咁但係填詞大家都識嘅，其實就係小美好早期嘅作品嚟嘅。咁小美大家都知道佢，認識佢就因為佢係郭富城嘅經理人啦，捧紅咗呢個郭富城啦咁樣。咁就實際上其實佢係唱城市民歌出身嘅，參加過城市民歌比賽，咁亦都係咧一個填詞人。咁佢大红嘅当然就係填呢个罗文嘅寄予风雨。咁但係我觉得呢首伤感雨天就嗰、那个好多时佢哋寫嗰个歌词好形象化。我觉得同郑国江好相似嘅，其实。我觉得郑国江係差唔多呢、這、一个呢类歌嘅开山祖师，其实。就係、是、你眯埋隻眼嗰陣时候，你係会由个歌词里面联想到个画面係点样嘅。嗱，呢个同而家大家听嘅歌系好唔同嘅，而家嘅歌词你系联想唔到个画面嘅。佢一开始，夜雨风中飘，滴落在我发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记起相识的当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嗱，一开始就写景嘅，其实系即系落雨，然后咧就系嗰个雨落落我头发上边，然后突然间咧就即系突然间开始下尾上嚟，咁。其实流行音乐最重要是什么呢？是你见到个画面嘛。好的文字，好的音乐就是你眯埋隻眼听，而不需要看 MTV 的。因为 MTV 拍了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限制了你的想象，同埋什么呢？你没有了那个代入感。如果你是需要代入的时候，反而看不到个画面更好。第三首呢，这一首歌 大家亦都系会听咗好多次。但系咧，究竟唱嗰个系边个，噏到口边又系噏唔出嘅，大家听下。 夜夜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又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华姑女却仍在眼沉梦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命已是有限，愿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得呼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像群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牵满寂寞，荡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愿望渡轮随落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夜夜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泪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牵满寂寞，荡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愿望渡轮随落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 嗱，呢一首歌，我相信大家70年代可能会听过，其实是山口百惠的一首经典的作品，叫做《秋鹰》。咁咧就改编的歌手咧就有。我所知都最少有關淑怡同埋頭先唱嘅呢個殷楚善，名稱就係叫做深夜港灣。咁我覺得殷楚善同阿關淑怡嘅唱法都好唔同。關淑怡好特別嘅，其實佢把聲我哋叫做 signature voice， 即係到今日你一聽就知道係佢嚟噶啦。咁但係殷楚善喺初初出嚟唱嗰陣時候，唱歌嗰陣時咧，我覺得佢把聲都係會留低俾人好深嘅印象，其實。呢一首歌我觉得亦都系我头先讲过，就系当由秋英改编做成为深夜港湾嗰阵时咧，嗰、那个填词人本身啊潘伟源喺嗰个嘅用咗嘅手法咧，其实就系好形象化，就系话一个女士喺夜晚喺个海湾旁边嗰阵时望住个夜景咁样，咁当然亦都系一个即系情歌啦。即係喺呢個霓虹燈裏邊，然後即係諗翻起呢個自己嘅感情咁樣，咁其實都幾老土嘅其實。咁但係即係之所以洗腦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我成日講喺中國文學裏邊，我哋以前讀嘅詩詞歌賦，成日都老師都會教一樣嘢，叫做情景交融，即係話人嘅情同個景點樣可以係 merge 埋一齊咧咁。咁我覺得。在80年代香港的流行音乐里面，正正是因为他的文字相当之直白， 你可以咁讲，例如唐诗里面嘅白居易嘅，唔系杜甫嗰种嘅写法。杜甫嗰种就系用好多好艰深嘅字，押嘅韵咧好难，意境好奇特，就是、追求一啲嘅所谓险啊。我相信喺而家嘅香港嘅流行音乐之所以脱离群众，就系咁嘅原因，系追求嗰个文学性，或者甚至系嗰个嘅用字嗰个嘅艰涩。咁反而咧，呢个喺70年代尾、80年代初嗰班嘅填词人咧，嗱，你譬如黄沾、郑国江啊、向雪怀啊等，佢哋嘅中文修养相当好，唔系我哋一般所理解嗰啲嘅即系通俗文人咁简单，但系佢哋喺创作嘅歌词里边咧，系唔会用一啲好艰深嘅中文。我哋成日话我手写我口就系咁样啦。当我哋写出嚟嘅歌词、唱出嚟、读出嚟嘅歌词系等于唱出嚟咧，咁你就知道呢首歌系好大机会系会流行嘅，因为你记喺脑海里边咧系容易好多。所以你想想而家无论是心事啦、深夜港湾啦、伤感雨天啦，呢啲我哋唔记得咗个人嘅啦。其实已经系你问我殷楚善系点样，坦白讲我真系唔记得，方丽莹更加唔记得，黄以嘉就完全冇印象添。但系点解你会记得首歌咧？唔系因为个歌声啊嘛，系因为嗰首歌词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歌词先至系嗰个香港流行音乐里边嗰个嘅灵魂嚟嘅，其实。当冇咗个灵魂，变成系偶像化，走嗰个偶像路线嗰阵时咧，就系呢个 another story 啦，就系变成系香港成个音乐创作衰落嘅一个原因。咁第四首呢首就都唔难估嘅，其实大家一定唱过添，大家听下。 窗满痴爱，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内，雨停留在我心。心仿佛取替你的吻，吻在唇上似真，飘忽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歌，枉有千行情泪拖，这从前的只得失望，枉有千言万语歌，枉有千行情泪拖，你为何令我绝望？曾共 前地方，只得真我。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你为何令我绝望？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从前地方，只得失望。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你为何令我绝望？你仍然是我盼望。 听埋呢首歌嘅原唱嘅歌星咧，就最近都复出啊，好似开演唱会添。咁佢嫁咗人之后就冇出嚟唱歌啦。咁就系呢个黎瑞恩。咁佢第二只嘅唱片里边，我拣嚟嘅就系《雨季不再来》。咁啊，《雨季不再来》咧，就喺我嘅观念里边就唔系一首歌嚟嘅，其实系嚟自三毛嘅呢个一本小说《雨季不再来》。咁七十年代嘅香港人咧，对世界嘅认识咧，好多时系嚟自三毛嘅作品。包括是萨拉的故事啦，咁样雨季不再来啦。咁佢同呢个西班牙嘅丈夫啊，呢个荷西嘅感情就系我哋读书中学嘅年代咧，就反而觉得最浪漫嘅啦。其实当然长尾事实知道个事实唔系咁，嗰阵时都几失望。咁但系咧就呢一首歌，我觉得咧就同三毛嘅小说咧就冇乜太大嘅关系，可能只系嗰、那个即系向雪怀去监制呢个唱片嗰阵时拣。咁咧就創作嘅咧就係、是、當時另外一個都幾受歡迎嘅男歌手呢、這個黃海芹創作。咁而編曲嘅咧就係、是、大家都會見到而家喺好多演唱會裏面都係做呢、這個音樂樂師嘅，其實就係、是、一個香港好出色嘅吉他手，流行音樂嘅吉他手就係、是、蘇德華。咁呢首歌就係當時第二隻唱片裏面嘅主打歌嚟嘅。咁就當然裏面亦都有另外一首都幾流行嘅，其實就係改編自呢個小田和正嘅《夏日初吻》啊咁樣。咁但係呢個黎瑞恩出道嗰陣時咧，其實佢個形象都幾特別嘅，好多人就話佢好似陳慧嫻，但我覺得咧佢就點講咧，比陳慧嫻可親近好多。陳慧嫻就即係姿態高啲啦，同埋可能招積啲咁樣，黎瑞恩就好似一個鄰家女孩咁樣。都嗰個年代喺香港嘅流行音樂裏面，一種就係好似梅艷芳嗰種，即係形象百變 pop queen 關淑怡啊等等呢啲。另外一種就係周慧敏啊、黎瑞恩啊、呢個方麗瑩啊嗰啲，睇落去咧就係、是、或者係彭玲啊咁樣，唱歌幾好聽。林志美啊，就同你嘅距離好近。就有一種鄰家女孩的感覺，但又未去到日本的迪野牧羊子啊嗰啲咁嘅偶像。咁陳慧嫻就因為走日本偶像的路線，所以就明顯比起呢個黎瑞恩啊等等咧嗰個嘅親近，即係冇咁容易親近。咁但係喺香港嗰陣時咧，點解鄰家女孩嘅形象反而會容易 sell 咧咁？最主要我覺得，因為嗰陣時咧，香港嘅音樂工業同香港嘅電台廣播咧係個關係相當密切，咁亦都好多時咧，就係佢哋有機會可能上到流行榜啊，上去啲 DJ 接受訪問啊，就喺一啲嘅廣播劇裏邊參與演出啊等等咧，就令到佢哋係有一個渠道，唔係經過視覺 MTV 大台嘅勁歌金曲咁樣去宣傳。你想返轉頭，其實以前嘅香港呢，喺媒介宣傳裏面呢都多元化啲嘅，比起而家。但自從香港走向一個好固定嘅創作模式、宣傳模式之後呢，個流行文化工業呢就開始進入窒息期啦。即係話你要大投資，要搵好嘅導演去拍 MV， 播完之後拍完之後，你要唱片公司用好多錢去買 airtime 喺電視台。電視台播同電台播嗰個宣傳費用係絕對不能相比。以前甚至有咩咧？有電台可以係有 DJ 以發掘一啲創作歌手嚟做賣點嘅，唔一定係大嘅唱片公司派台嘅歌有廣告收益先至播。 咁但係當香港進入90年代之後咧，成個流行工業已經成熟到商業化嘅程度好高嗰陣時咧，自然好多呢啲one hit wonder， 即係呢啲嘅所謂神秘歌手啊，一曲歌后啊，一曲歌王啊呢啲嘢咧，就冇再唔會再有呢種故仔出現，因為佢哋冇辦法有大唱片公司做後台，而亦都冇辦法進入去嗰個宣傳嘅機會，而大家係根本唔可能睇到佢哋嘅演出，聽到佢哋嘅歌，所以你見到去到九十年代一個齊齊整整嘅香港模式出現之後咧，嗰、那個流行工業本身咧就已經咧慢慢咧變成係方程式倒模化，由靚模 model 轉成歌手，然後做廣告代言人拍片，音樂對佢嚟講可能只係一個其中一個踏腳石。音樂本身不是他要追求的目標，很多時候這種就是變成一種 K 歌的模式，一種不斷重複的一種創作，而很多時候香港的樂迷呢就開始離棄的歌手就去聽台灣、大陸等的音樂，或者甚至聽英文歌，在這樣的循環底下呢，新人入行也都越來越少，很多時候hit 歌唔 hit 人呢個情況更加難出現，咁所以好多人話香港嘅音樂工業死係因為翻版，好多人唔使錢上網聽歌，我覺得唔係。你睇外國一樣啦 ，Spotify 好平可以買到歌啊等等呢啲，但你睇外國嘅流行音樂工業係只會越嚟越影響力越嚟越大，而香港喺華人嘅音樂圈子里面的影响力反而随着那个新媒体的出现呢是越来越小的。以前这些歌不是只是香港流行的，其实比如黎瑞恩这些，其实在华人譬如马来西亚等等的地方，用广东话的地方都会很流行的，甚至在美加的地方。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就揀来呢另外一个呢就不是靠卖样，但是这个知名度高很多了，其实就是林志美。而我揀嚟嘅作品咧，就係《感情的眷恋》。 几时决定要走，不想上强，心思挽留仍无望，不妨全幻想，最散亦平常，不必多说盼望原此事已经走失方向，他跟爱神同流浪，心灵难复通，像隔一道墙，若决定分开吧，勉强爱的歌从此不轻唱，为种种的歌，从此不轻唱。 在八十年代香港一个流行音乐开始百花齐放的时代，女歌手的形象都有很不同的分别。我刚才讲过，譬如走 Pop Queen 的形象挂帅的路线的有梅艳芳啊、关淑仪啊样。咁林志美呢就是一个香港由校园民歌转型成为流行音乐歌手的一个过渡期的人物嚟。咁佢因为佢是唱民歌出身，把声好好听，嘅声线比佢人成熟好多，早熟好多。咁但係佢又唔係一个靠形象企出嚟，你可以咁讲，佢冇嗰啲周慧敏啊嗰啲咁吸引啦，玉女掌门人嗰种。咁即係总之就个样唔係卖点啦。但係呢佢林志美係好红嘅，我记得我读中学1983-84年到啦，嗰陣时嘅林志美好红，因为佢第一隻唱片已经好犀利。嗰时唱偶遇是街知巷闻，同埋咧系上埋流行榜，得到即系好大嘅回响。好少第一个女歌手一出第一只唱片，1983年就已经系即系咁犀利。其实你的眼神咧，感情的段落就系头先所首，就系嚟自佢第一只喺 Sony 出嘅唱片嚟嘅。咁到佢第二只唱片就反而咧就冇咁犀利嘅，直至到第三只唱片就。剛才我讲了，就是当电影的主题曲这个偶遇再出来的时候，就嘣一声弹起。他跟这个蔡枫华有合唱过，就是我相信在卡拉 OK 年代男女对唱歌里面，大家都总会找自己心仪的女同学一起唱的这首爱的火花的 MV 挺好笑的，其实我想大家不记得了。其实在这个林志美的歌唱生涯里面大约是由80年代初一路唱到去80年代尾，然后就结束了，都挺可惜。我觉得有时候很奇怪，我想回转头，在日本的流行音乐里面，在80年代红的歌手不是讲偶像派，偶像派反而完全走了。其实是你见到现在今天没有人再听松田圣子，我想中心名菜这些，但是实力派的歌手其实留到今天，譬如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中島美雪，仍然係有新唱片推出啦，可以上呢個 Oricon 嘅大碟榜啦。五輪真功未必有新唱片出，但係仍然係活躍，係開演唱會啦。重任谷由實啦等等呢啲，但係反而香港好多呢啲八十年代我哋叫做實力派嘅歌手咧，係完全消失咗。唔單止冇唱片出啦，亦都連演唱會都少添。其實，咁我覺得林志美係一個即係。对我来讲是挺可惜的，因为我觉得能够不是 One Hit Wonder， 而是可以一路持续由83年、84、85、86、88、89都可以有唱片出的女歌手，而不是靠卖样，不是靠形象的，真的很少。那就节目结束之前呢，就送上一个真的不是靠样，而是纯粹靠歌，令到大家呢就对她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但是他呢，大家一听这首歌就会记得他是哪个，不是黄义嘉那种神秘人，就是曾路德。最后尾送给大家的那一天， 幻理想在前面。 知。